上您听到的是蒋慕萍女士在将近70岁的时候演唱的京剧《红阳洞》片段。听完了蒋慕萍的唱，我们再为您介绍介绍蒋慕萍女士。蒋慕萍1923年出生，她的父亲蒋新堂是老生演员，9岁学戏，16岁登台演出。蒋慕萍早年家庭殷实，据说还曾经资助过杨宝森先生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蒋慕萍拜杨宝森先生为师，她的声音宽厚，高低音都很富裕，是女老生唱洋派的好嗓子。挑班演出多年，后来定居在江苏，是一位闻名全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《红阳洞》当中的快三演唱腔，这段是杨宝森先生的录音。应该说这段唱腔伴奏和演唱的配合要非常的默契，舞台效果也最为精彩。这段唱的内容是杨六郎向八贤王叙述病情，那么唱腔设计的参差错落，杨宝森在流畅当中又很见棱角和顿挫，唱得很是摇曳。尤其要提到的是杨宝忠和杭子和的伴奏，杨宝忠发挥了他快功的运用，过门垫头都非常的精巧，有时婉转抒情，时而如疾风骤雨，功法娴熟，技巧精湛。杭子和的鼓相应成趣，节奏稳健，尺寸扎实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宝森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洪崖洞》片段。听完了老生唱腔，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套京剧《旦行》的唱。四郎探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京剧骨子老戏，旦角呢，我们经常看到梅派、张派的铁镜公主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程派的铁镜公主的唱段，请您欣赏石小秋在四郎探母做工当中的一套戏剧唱腔。